由国度，人民自豪。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东亚运动会咁啊，越火越荼啦，宣传都好多啦，咁啊，一个月唔够，就举行啦。咁我谂边啲人系代表香港出赛啊？咁嗰啲全部都已经定晒局噶啦， 自然就系一啲吓，即系最吓最系顶尖嘅吓，表现最好嘅一啲嘅运动员去参选啦。 咁啊，梗系成个过程咧，咁梗系要即系竞争啦。 系啊， 有公开嘅比赛啦，咁然后胜出嘅系嘛，选拔啦，赢咗嘅。咁咪唔可以代表香港队出赛咯？ 你已经系咁样咯。 我个理解系咁啦，梗系揾啲最叻最叻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就最近喺网上边咧，就有一个 Facebook 嘅群组，就组成咗一个叫做香港体育苦主大联盟， 埋联盟有苦主， 体育又有苦主。咁啲苦主大联盟讲紧啲乜嘢嘅咧？咁样咁啊，其实佢哋组成呢个群组之前咧，就香港嘅传媒咧都有广泛报道咧，有关于有一啲嘅即系体育会啊。嗰啲某啲嘅運動項目嘅選拔啦，乜嘢人先能夠代表到即係香港隊出賽啊？咁咧有好多嘅爭議， 係 有好多唔公平嘅地方。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就住呢個問題咧，就想下訪問啲有關嘅代表啦。咁啊睇下佢哋嘅睇法係點樣。咁其中一個爭議就係咩咧？就係、是、柔道啊， 係 柔道項目啊點咧？咁樣咁啊，我頭先講啦，就應該就係公開啦。然後就有個公開比賽啦。咁啊有啲。規則啦，咁如果你贏到個比賽咧，咁就可以入選香港隊啦，咁樣。咁其中咧就有幾位人士咧，佢哋得到公開嘅比賽裏面香港公開嘅比賽咧，就得到相當好嘅成績。 係。 咁有啲咧就攞到兩金一銀，有啲咧就攞到三金，我哋奇怪。 三個喺比賽裏面係一共奪得八金一銀嘅成績， 但係咧佢哋又無緣啊。是代表香港嘅队参加呢个东亚运动会。 其实一般佢哋都系参加一贯嗰个比赛㗎啦，去选拔㗎啦，唔通唔同嘅比赛定还是点样。根据呢个柔道总会嘅规定，系应该即系运动员系要喺选拔赛三场 A 级赛事里面任何一场攞到季军或者以上呢就可以入选港队㗎喇。 咁而家唔止季军喎。 唔止啦。 系亚军同埋冠军喎咁样。点解都冇办法入选港队呢？我哋请嚟呢就呢几位即系香港系柔道叫精英啦，我哋嘅当然亦都系最叻嘅代表嘅教练就系香港柔道学会嘅创办人啊，黄柱光，黄生。 黄柱光系你好， 你好。 咁你解释俾 我哋就唔熟噶呢啲嘢，真系要靠你哋去讲下。首先讲下个选拔规则究竟系点先？ 哦，其实佢个选拔规则咧就系、是。即系点讲咧？佢就话喺网上能够睇到嘅、 哦， 就话计分嘅。咁啊，计分大家睇到啦，就系、是、佢话70分咧就入港队噶啦。 七十分得，点先攞到七十分咧？ 攞第三名啦，喺 A 级赛事攞第三名啦，或者其他嘅 C 级啊，或者 B 级，佢哋嗰啲好似唔知要攞半军咧，先能够打到七十分嘅、嗯。但系我讲 A 级啦，不如好嘛？ 我咧就睇到， 因为 A 级系最高级赛事嚟噶，全香港咧、一年咧有三次嘅。咁你喺三月、六月同埋九月嘅 ，OK， 咁啊咁嘅情况下边咧，咁你攞过第三名咧，已经系七分噶啦，即系有资格咧入港队，即系符合港队资格噶啦。 哦， 咁然后咧，如果咁嘅情况下边咧，我哋咧就连续参加咗三次，即系三个比赛都冇遗漏啦。 三月、六月、九月全部参加 晒，系啊，全部参加晒啦。咁啊咁嘅情况下边咧，但系我哋察觉咧，同一个组里边咧系甚少甚至冇咁滞啊。甚少咧，系同一年里边参加三个 A 级赛事嘅。 系， 咁我哋咧系好特例嘅，即系话全年咧三个 A 级赛事参加埋。而更加成绩好嘅咧，就系点样咧？就系话攞咗，梗系攞晒冠军啦。但好不幸，我哋喺今次九月咧，其中一个女仔咧系输咗一个冠军去，但系攞咗第二名。即系会讲佢都有280分，因为第二名有 80分 嘅，系啦，冇错啦。咁喺咁嘅情况下边咧，其实大家都唔知道个仲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冇讲到嘅，就系比赛计分制咧系计一帮制啊，一帮咧就即叫即时死亡。即系我举个例子好简单嘅啫，你企喺我面前，我一拳就打死你噶啦。喂，你死咗你，哇，仲有打落去嘅，呢啲叫绝对性啊嘛。咁我哋柔道都有嘅，你能够打个好完美嘅技术出嚟咧。咁嘅情况咁点咧？即系死亡噶啦。我嗰个女同学咧相当之犀利啦。即系我几个同学都系。全部赛事差唔多，全部都系绝对性嘅。 绝对性。 系啊，绝对性嘅。咁即系你记住，我系三个 A 级赛事咧，大部分嘅场次里边差唔多达到90%以上咧， 係絕對性嘅。 OK， 喂，佢其實好慘啊！你知唔知我點解會輸咗嗰、那個冠軍咧？今次其實應該攞埋嗰個冠軍。 嗯， 哇！嗰、那個比賽過分啦，一早過榜啦。咁、過完榜咧，應該係即係佢賽程表寫咧係女仔應該打先嘅、即係以往都係咁樣嘅。佢為咗要贏你咧，咁就點咧？就編到你三點幾，即係八點幾過榜，九點過榜，三點幾先打。 哦，咁樣。 系啦， 咪等等等等等啦，系嘛？ 喺食饭嗰段时间咧，就唔俾人食饭，冇宣布食饭时间噶。 哦， 咁咧就唔俾人食饭，咁我哋梗唔敢去食饭啦。 都唔知几时打。 系啦，咁咧就去到咧，三点几打到三点几，就停咗停咗个几钟。 嗯， 冇嘢做啊，成个床吉咗出嚟噶。 嗯嗯， 咁就咧，我哋嘅女子咧，三点几先开始开赛。 嗯， 因为平常咧，以往都系几次都系咁啊，女子咧过榜先咧，一定系女子打先。 O K， 嗯，打完啦。呢、這個細節呢就可能係枝節嘢嚟嘅添啫， 係 咪冇咗？ 唔緊要啦，我哋反正輸咗、都攞個第二啦。咁而家我就我哋話真係白金一銀啊，打咗咁多個賽事。但都冇得去。 嗱，我想問啦，就我根據呢、這個呢、這個香港即係柔道代表隊選拔制度， 咁 有個資料啦，就計分制嘅， 佢就話咧就 任何運動員喺一年內賽事裏面累积到70分就可以申请加入。 唔系申请，佢嗰度写邀请噶，你有冇睇清楚？ 唔系佢要写申请噃，申请噃，我呢度睇，即系我、我张纸写 咗啦。如果咁样，因为之前咧，我未投诉佢之前咧，佢就话申请嘅，佢话咧就满咗几多几多积分就可以申请入队啦。 系、 唔系 邀请 入队 啦？ 但系咧下边嗰度咧就话申请噶、 哦， 即系话咧，我想问一问下佢啦，系咪佢啲人就系、是？即系直头系邀请啦、我哋呢啲人咧就要申请啦，因为佢嗰张纸里边我印咗出嚟噶、即系之前我未投诉嘅时候，而家唔知有冇改到啦。仲、有两种睇法嘅、一种咧就系、申请，一种系邀请嘅。你如果有怀疑嘅话咧，我可以就俾你睇，同埋我有佢个 copy 喺度。 系啊，阿黄生，你一路讲嘅就佢啲人同埋你啲人啊。咩叫佢啲人？咩叫你啲人咧？ 系啦， 咩意思？ 嗱，呢一个咧，柔道界咧公开嘅秘密嚟噶啦。 嗯， 可能你唔系柔道界啦。 我梗系唔系啦。 唔系。 咁而家咧，依家咧，其实咧就分咗三派人嘅。 三派人。 系啦，咁而家咧，我就做紧一个工作咧，就将嗰三派人嘅，曾经我哋咧都出过电视噶，喺十几年、十年前到啦。咁咧就时时追击亚洲电视都有访问过我哋嘅。系啊，你成日会睇到嘅呢隻嘢，咁咧就点咧？咁就揭露咧佢柔道会嘅黑暗啊！其实实质里边得三派嘅啫，垄断整个柔道会噶啦。咁咁嘅情况咁点咧？咁样咁而家咁嘅情况下边咧，你可以咧，我而家做紧工作就话将佢啲选手咧 high 拉起嚟，发觉咧差唔多七成到八成都系佢选手。咁啊，喂，点解唔系十成嘅？因为经过我哋嗰次事件咧，佢哋真系怕啦，就放两三个喺度做。花瓶啊， 掩 住一下， 啊， 等你冇藉口攻击佢啊嘛。但实质上咧，佢哋嗰啲而家出去封啊嗰啲，根本好多都冇打过比赛嘅，冇打过呢个积分比赛嘅， 冇打过积分比赛， 系啊，完全冇打过噶， 系啊， 佢就可以打咯。譬如嗰张志业啦，有个例子啦， 冇打过积分比赛， 系啊， 咁样点样去选拔到佢咧？就 我都唔明啊，佢冇公布噶，但系问佢又唔答你噶，即系嗰几个有几个男仔咧系完全冇参加呢啲， 即系个选拔制度就喺度啦。但系其实咧，最终选拔嗰啲又冇人知点解嘅。 唔使打啲积分赛嗰啲都可以有得去，但我打咗积分赛，喂最高分嘅都冇得去。喂呢、這个即系机会唔好练啦，系咪啊？即我都唔知佢计分嚟啦，我咁努力练完系白费嘅。 我就仲想问你啦，譬如你话你底下嘅几位学员咧，就有啲攞280分，有啲攞300分啦。 三百分系最高嘅， 最高啦，即 三 场都冠军 啦。 咁但系咧，你话而家目前代表香港队参加冬奥运动会啦，柔道项目嗰啲，其实。几多分佢哋系冇公布噶系咪啊？攞到几多分？ 自己我哋打开比赛咧，自己计到系几多分嘅。因为咧，我哋啲冠军啊，军我哋睇足成日噶嘛。我哋变咗咧，其实喺柔道界好细嘅啫。佢有几多分我哋计到出嚟嘅。 咁但系佢有冇公布先？ 佢有时有啲赛嗱分数就冇公布噶噃。但系佢嘅成绩咧，有时会公布喺佢嘅网页嗰度嘅。 咩有咩分别啊？嗱，成绩就攞几多金几多银，分数就系几多金。几多金几多银之后加埋几多分，咁呢个就睇到噶嘛。 佢冇咁加嘅，佢正公布个成绩啫，但系冇几多分嘅公布嘅。 系啦，我就想咁问啊，就譬如话而家代表香港队参加嗰啲，其实同你嘅几位学员比较 个分数你 唔好讲，你自己睇到个分数系点样排法咧？ 如果照佢话计分啲赛事计分嘅话咧， 嗰幾個應該係零分嘅，因為佢冇參加過。 因為冇參加。 係佢冇參加。 嗰啲比較極端例子啫， 可以出去嘅。嗱，舉個例子啦。嗰、那個叫做歐唔話歐智恆好似參加過一次嘅、嗯，有一個咧就係、是、上水柔道會嘅，因為佢而家嗰個係副主席啊嘛，叫張金海嘅徒弟。 嗯。 啊，叫做啊，一下子叫咩名我又唔好記得啦，七十七十三公斤級嘅。 嗯。咁佢唔係佢冇參加本地嘅賽事。 張志業啊， 哦、 就係、是、冇參加香港本地嗰啲計分賽事。 咁有冇外邊嘅賽事咧？ 喂， 嗯、 我成日覺得一個概念好清晰嘅，又要你係選拔就選拔，你冇經過選拔出去攞咗國際獎，咁又算係嘅話，點解唔挑我出去嗰打國際賽咧？可能我都攞獎嘅噃。 嗯，哦，即係又係由佢哋揀你哋出去打國際賽，佢哋負責報名 嘅。我哋最緊要個標準啊嘛，我認識嘅標準又點咧？就應該係為你參加三個 A 級賽事，攞到最高分嗰個咪應該嗰個出去咯。 嗯， 你自己攞計分噶嘛，嗯、但嗰幾個咧完全有幾個係冇打過香港裏面嘅賽事，而直接打國際賽事嘅。 嗯、okay ， 但你又唔公布喎，你公布話喂佢攞國際賽事，咁就唔使打呢啲賽事啦、嗯，就出去啦。你咁講，點解唔派外出咧？我有機會可能攞獎，我幾個學生。 據你了解，據你了解，你話佢喺香港冇參加過呢啲賽事嘅，而家嘅代表隊嘅運動員有冇參加過國際嘅賽事咧？ 有，因為佢一定係跳過香港呢一級咧、嗯，直接進入國際㗎啦。佢、嗯、只要有人睇住佢哋啊嘛，咪唔使參加本土嘅選拔賽咯。 咁、你所知咧，就係參加呢國際賽又其實又冇啊呢個 咁 嘅。 咁問題就係攞獎喎國際賽，咁佢咪攞？可能我唔知啊，可能佢。佢就攞住呢個係藉口啦，就話喂人哋打國際賽咯，咁出去係應該噶咁，但係明忘記咗一點啊，我哋都係要經過選拔噶嘛，佢好好打贏，你都經過選拔噶嘛，因為點解咧？如果唔係有個爭拗噶啦，點解唔派我出去國際賽啊？ 即係換言之，你個就覺得你啲會嘅會員咧就冇唔會有機會參加國際賽噶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哋咧可以講俾你聽。点称呼先？我就唔 系林旭明啊， 我叫吴志森， 同埋吴志森， 系 啊，我由呢个小厅呢个照，因为我即系比较穷啊， 唔紧要吓， 即系 为运食 饭忙奔波吓， 好 啊，点样咧？其实最主要咧个原因咧就系话，我哋咧十几年咧都参加唔到嗰啲比赛嘅，你又知唔知啊？ 点解咧？ 因为我哋唔系佢会员啊嘛，咁唔系佢会员，我哋都参加唔到，直至上年咧，我力争，我同康文署。讲我话喂，你拨款俾佢系香港钱噶，系咪先啦？咁、我系香港人嚟噶嘛，点解我唔可以参加啲赛事咧？嗰啲系使紧政府钱噶，咁样，咁佢迫于无奈咧就开放咗啦，就俾我参加。我就上今年嘅三月就可以参加， 就参 加就攞咗六个奖， 就连续三次。 其实我唔止三个人嘅、我仲有三个咧合乎入队资格嘅，但系当然冇佢咁辉煌咁解啫。其实隔篱有六个人嘅，我哋六个人有香港队资格嘅。 OK， 因为咁嘅情况下边咧。咁咪參加咗啦。其實我十幾年因為嗰、那個唔係會同埋嗰種爭鬥咧，排斥於我哋外邊嘅，我哋冇辦法去參加到佢比賽嘅。即係咁嘅情況，我哋要通過喺政府力爭嗱，我哋喺過去總會裏邊咧爭咗好多次，佢都唔俾我參加。但我哋咧通過政府嘅壓力，終於咧死死地俾我哋參加呢個三月。但我經過十幾年啊， 攞咗獎， 係咯，十幾年啊，但我攞到獎。 嗯、 但係唔好忘記喎。我哋呢十幾年咧，外邊咧一啲高水平嘅賽事，例如咧元朗柔道錦標賽嗰度咧，有台灣隊嚟噶啦，有澳門隊嚟噶，嗰隊真係澳門隊嚟噶，嚟、打。我哋喺嗰度啊，夾夾埋埋，我啲學生同我哋啊，攞七百幾面獎牌啦，計落去。團體獎咧更加多啦。啊，但係當然冇七百幾啦，都有幾廿個團體獎。因為我其實一次水平是有在度，但係而家參加不到呢啲賽。 黃生啊，其實有一個說法就咁嘅啦，因為咧就你就話咧以前個做法就係攞七十分就可以邀請入香港柔道代表隊啦。佢而家咧就喺網上面咧就叫做申請入香港代表加入香港柔道代表隊啦。OK， 係點都好啦。嗱，呢個就我哋要搞清楚，究竟係邀請定申請。不過有一個說法就咁噶，我唔知道你聽過未？佢話咧，只要你哋呢幾位冠軍人馬入去香港柔道總會。加入香港柔道总会咧，你就会获得呢个柔道代表队嘅资格啦。咁样，你听过未啊？ 你听过呢个说法？我就略听过啦。不过咧，我最主要想 佢话只要你咁做就得啦。 我厘清一点啦。嗱，首先咧有一点个重点嘅就话、是，我而家咧就是香港人啦。 嗯， 系嘛？我而家香港人啦，我加入嘅系香港队。 唔係總會隊，唔係柔道總會隊。 Okay, 有道理，呢個有道理。 係咪啊？但係問題一個點就話、是，唔係佢奧林匹克委員只承認佢、啊，你唔加入佢嘅話，你點代表香港打比賽呢咁樣、其實呢個好荒謬，我覺得。不過，當佢啱啦，個個都話要咁樣做，我當佢啱啦，我加入去，我加入到先得㗎。好多教練啊，攞咗個助教牌啊，十幾年啊，跟住考佢嘅正式牌啊。考極都考唔到嘅，十幾年永遠都係助教牌嘅、跟住李俊同我哋一齊遊行，2004年、一去遊行翻嚟就馬上俾人除咗牌啦。跟住問：喂，點解啊？點解你除我牌啊？你心知肚明啦、咁就除咗我牌咯。 就冇解釋啦。 係啦，唔需要解釋。佢班人今日封閉，點解啊？個會佢封起嚟玩嘅，因為點啊？你入去係冇投票權嘅，係、做觀察會員嘅，唔知觀察到幾時喎、即係佢變咗個會咧，咪可以狂操住佢同人大會嘅票咯。 即係咧，柔道總會就其實好多個屬會， 係啦，好多 屬會組成嘅。你閣下呢個會咧，柔道學會就唔屬於柔道總會。咁所以你睇下嗰啲人咧，無論咧係幾巴閉都好啦，幾多冠軍都好啦，對唔住啦，咁就唔係屬於柔道總會。 但係我哋香港人嚟 嘅 喎。 咁譬如話係好似你呢一類嘅一啲即係柔道嘅總會又好，學會又好咩啦都好，有幾多度啊？除咗你呢、這個， 嗱、我所知咧有幾個嘅，不過一個經典嘅咧就嗰、是、次同我遊行嗰、那個，好經典嘅嗰、那個、叫元朗柔道會啦。佢有幾個學生咧打得唔錯嘅，其實都係攞香港冠軍嘅。但佢就好即係好過我，佢都入香港隊嘅。香港隊嘅，因為佢係會員啊嘛，有香港隊嘅、但係切入咗香港隊咧，就玩佢哋嘅。 點咧？ 即點玩佢哋啊？即我容我講啊，咁佢點咧入咗去就永遠咧都係冇得代表香港出去的。因為佢同佢對抗啊嘛，咁話喂點玩佢咧？咁好簡單啫嘛。喂，有時有個係做消防噶啦，咁佢要當更係咪先啦？佢當更咁啊，好多時候到唔齊啦。咁就話喂，你出席率到唔齊、 即係練習次數不足。 係啦、我佢就話喂，你出席做唔齊喎、我唔係屈你咁樣。喂，聽落係咪好有道理啊？好有道理啊！但其實咧個原機就喺嗰度嘅，你都睇過啦，有啲人改嗰張出席率表噶嘛。咁、你根本就冇一个客观嘅标准，你话出席率，喂，出席率点去计先？ 系， 系咪啊？你有冇客观嘅先？好啦，跟入到去嘅时候，你计出席率之余，喂，你点选人出去嘅先？你又冇标准、佢就话教练睇个表现咯。喂，教练睇我哋个表演，咁先好客观啫。即系你中意我就俾多啲分我，好似而家嗰个我哋俗称叫小魔女啦、即系45公斤嗰、那个。喂。佢你估真係咁好打咩？不過同教練關係好好啊。咁咪有出去囉。即係近時個中華柔道會而家當權嗰批呢，有佢中華柔道會有兩個其實好鬼渣㗎咋嘛，就五十七公斤級同60幾公斤級。但冇啊，佢當權啦。 OK。 咁咪邊個可以成日出去囉。 好。好嗱，你就講咗你嗰、那個情況啦，咁樣我哋都應該會問問呢個柔道總會佢哋嗰個回應係點樣啦。唔該曬你先喎，黃柱光先生 嚇、 香港柔道學會嘅創辦人啊，咁咧就呢一、這個叫做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咧，其實就策劃緊咧，就喺東亞運動會啊。 有啲行動喎、 開始之後咧，就星期六啦，即係12月5號星期六啦，12月11號星期五啦。跟住就12號、13號啦，同埋即係呢幾日呢就會搞四次嘅一啲抗議示威咁樣，咁就希望呢佢話呢就號召各方嘅友好啊，各個受壓迫受到不公平對待嘅運動員上街，爭取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嘅體育環境、真正令佢哋呢能夠才華盡展，一顯抱負。咁佢就覺得呢政府係縱容呢個體育界嘅黑暗、不能呢喺比賽場裏面呢為香港爭光，就要喺场外边咧，为自己、为政府创造传奇一刻啦，咁样。咁其实咧就除咗柔道呢个项目有争议之外咧，其实都唔止一个噶，都有关于咧就系、呢个花式单车啦，又有争议啦。一个田径就系呢个半马拉松嘅运动员啊，就话成绩比赛咧就第二最快，咁但系咧。又落选港队，咁、又偏配另一个成绩咧，就差过佢嘅参做运动员咁。 另外嗰个花式单车咧、又话用一个即系佢又好似参加唔够嗰啲训练咧，系即系个出席率不足，为理由咧系唔选拔佢参加个比赛嘅。 连累佢拍档啊咁。 咁可能啦，花式单车你因为又系可能有啲系啲团体嘅，或者系注重一个合作嘅，咁或者即系如果你出席唔出席训练嘅话，系咪会影响到咧？咁呢个我哋又。 要即係去問問清楚。 我哋個電話呢就係1872311,1872311,如果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其實可以打電話嚟討論，因為呢呢、這個呢即係陸陸續續喺若干年嘅時間呢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爭拗出現嘅。就話呢大家知道咧，香港就有即係好多個體育會啦、體育總會啦，咁啊用嘅咧就係政府嘅公帑，其實錢咧係唔少噶，即係上億嘅錢嚟噶。如果加埋曬嚇訓練啊，呢一個俾佢出去參加比賽啊，同埋計埋呢一個即係有啲特別嘅一啲項目啊咁樣啦。就差唔多係兩億幾嘅嚇，去到呢個數嘅嚇，即係接近兩億咁樣。咁個數係相當大嘅，係第一呢個好重要，全部係公帑嚟嘅。咁但係呢班體育總會嘅朋友咧，其實嗰個透明度係好低嘅。 係 即係你點樣去選拔運動員啦？乜嘢人先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比賽啦？ 係啊。 點樣計分法啦？點解揀呢個唔揀嗰個啦？咁等等咧係。全部都冇一個好清楚嘅透明度， 即 係好少交代。 嗱，因為我哋一路都好少會話清楚呢樣嘢，因為我哋一路都相信咧，呢個選拔制度應該係公平嚇同埋公正嘅。咁但係 寫咗噶嘛？ 係咯，就有好清楚嗰啲嘅規條，但係其實咧就即係可能一路以嚟咧就即係累積落嚟嘅，其實嗰種權力、嗰種操控啊，係咪？即係喺曬落去一啲總會上面，變咗係咪一種山頭主義出現，導致到係真係排拒咗其他應該有資格入選嘅冇入選到咧？咁 唔止山頭主義。帕斯帕咧就係嗰種咁嘅即黑箱作業咧，佢就係即係我話事權在我手，咁然後就即係其他嘅人咧就對唔住啦，又入侵唔到我嘅地盤，咁我就擔心咧，唔單止係選拔人嘅問題出現流弊，用錢都可能會有流弊都唔定， 係噶。 咁我哋問個政府啦，咁政府咧就即係對呢啲嘢咧就永遠都係避之唯恐不及噶。佢係咁樣回應嘅康文署，佢話香港嘅體育總會咧就係港協暨奧委會。同埋相關國際亞洲體育協會嘅會員嚟嘅，咁就獲授權組織或管理所屬體育項目嘅事宜。喺參加國際賽事咧，就包括東亞運啦。體育總會咧就係負責選拔運動員，經港協暨奧委會報名參與。對於有關嘅報導咧，署方咧係向有關方面作出了解。喂，大佬啊！昨日就有一份《創燒》報紙啦，就講呢樣嘢啦。但第一次我唔知係咪第一次啦，我就揾到一份叫《一周刊》嘅東西。而家就係11月13号、一周刊係10月中報道㗎。仲了解喂请呢班人。 政府一般嘅解釋都係咁嘅。 如果民主主張邊個啊喂了解咁耐咗點解 係呀 好貴人工㗎喎。 我總會了解嘛。係 咪先我哋電話872311, 有興趣嘅打電話嚟傾下。 言不盡，風不息。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听众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讲下有关于唔系净系柔道项目嘅，就系香港点样选拔运动员代表香港参加国际赛事，其实有冇一个公平、公开、公正嘅办法嘅咧？咁样，有张生，张生你好， 张生 有咩意见？ 请讲啦。 有咩意见？ 其实有嘅，我觉得系有嘅， 有嘅， 即系有个公平、公开嘅选拔赛嘅。 系， 个问题选拔还选拔，出去打还出去打啦。即系点？我点解？ 即系咩意思啊？ 点解？ 咁咪叫做 选拔完咗之后， 公开但系咪公平先咁样？ 咩？点边啲啊？ 公开系咪公平啊？ 公咪公平？ 公平咁样都唔系拣佢咁，即系点啊？ 唔系我拣咗你、 哦， 问题就系话再有啲好过你，再有啲好过你嘅，咁嗰啲系属于一个可能另外一个选拔赛系。嚟代替香港嘅咁嗰啲係好過你 個。唔係唔好似我想問清楚先。選拔賽就香港有即係幾廿個嘅。 係啊係啊。 係咪幾廿個㗎。 唔係。 咁即係究竟。 如果游到得兩三個嘅啫。 咁如果即係譬如話三次都攞金牌咁三次嘅賽事都攞金牌。咁應該係最 top 㗎啦我哋理解。 分數方面係最 top。但問題就係有其他原因可以代表香港㗎嘛。 咩原因 呢啲原因好多 你讲清楚先得㗎嘛。 可能佢嗰个运动员背后嘅一个属会啦或者好大个会可能代表到佢啊咁就抄出去囉。 即係话其实 唔明 啊 你我听唔得清楚呢样嘢。 你头先都开始讲、 哎、 你头先都开始讲啦、可能头先嗰个你我问嗰、那个咩柔道属会嗰、那个 柔道学会 係啦佢都讲过啦。即是另一種方法去代表香港的嘛。 咁唔係唔啱囉我哋要講對錯黑白㗎嘛。 選拔制度以外。 咁咪錯咗囉係咪呀 係錯咗。 係囉。 不過問題香港就係咁樣㗎啦。 香港唔係咁㗎對唔住。 香港唔系咁噶， 即系似乎知好多啲吓内幕。 香港唔应该系咁噶， 香港系唔应该系咁嘅， 咪咯。 不过而家系 即系你个亲戚，咁你可以去啦嘛，唔得噶嘛，你要叻先得噶嘛，系嘛？ 咁唔系，出去大嗰啲唔系唔叻嘅，不过可能就系话冇咁多分数咯。 唔系，嗰最重要就系嗰个人系唔系真真正正喺选拔嘅过程里边得到合格嘅分数或者系最高嘅分数代表香港去打嘛，系咪应该咁？ 我同意你讲法噶， 咪、就系咁咯。 主席，我同意你讲法。 我就觉得好奇怪咯，而家咁样嘅做法系嘛？ 系歪咗噶，嗰个理论系歪咗噶。 咪咯， 嗯。 不过完可能转你话你近可能近廿年或者近十年之后 都 改到咯呢样嘢。 系啊， 我估系啦。 即系你知道内幕消息咩？ 系咩？系咯， 系嘛？ 咁讲下啫，打翻。 多谢你吓， 好啦好啦， 先生吓。奇怪喎、哦，佢話咁唔知究竟係點咧？我想了解啫。頭先聽完黃主剛講啦， 佢又好似好接受呢樣嘢咁樣。 柔道學會創辦人啦，黃主剛唔接受， 唔 係 我 張 生啊，張生啊。 咁啊，而家請嚟咧柔道總會嘅執行委員會主席啊，黃寶基先生，黃先生你好， 係黃寶基， 係你好你好。 好啦，喂，你又你解下話啦，我想知道咧香港揀點如何去揀去選拔一啲柔道項目代表香港去出席國參與國際賽事，個機制係點咧？ 嗱，咁樣嘅，其實咧，我哋柔道總會就四十年噶啦。 嗯， 咁樣咧就我哋咧就以前咧喺好長嘅時間咧，我哋都係有個預選嘅，即係一個選拔嘅比賽咧，就俾啲運動員咧係去做，即係如果佢有想話。即係有心喺運動員嗰個方向發展咧，咁我去參加選拔賽啦。 嗯， 咁就去入香港隊啦。呢個選拔賽係為咗選入香港隊而進行嘅。 OK， 咁咧喺2005年開始咧，我哋將個制度咧就改咗咧，就係我哋將香港嘅所有比賽咧就改為一個評分制度。 嗯， 咁只要咧某一個運動員達到某一個分數，譬如話100分。咁佢咧就可以申請加入香港隊，不過分數係累積嘅。咁、譬如話佢喺呢次比賽咧，佢攞第二，可能就得到50分啫。 嗯， 或者係第二次比賽嘅攞到又攞到50分，咁總計夾埋有100分啦。咁佢就可以申請入香港隊，接受香港隊嘅訓練。 OK。 咁咧，經過香港隊嘅訓練咧，我哋就因為我哋咧而家咧，我哋係請有日本教練嘅，咁就。即係佢係全職負責我哋嗰個成隊香港隊嘅訓練㗎啦。 嗯， 咁就只要佢喺個訓練嗰度嗰個比賽啊、訓練啊、行為啊、各樣嘢都符合，即係大眾標準咧，即係我哋一個普羅嘅標準咧，即係唔係一個特別標準。咁佢咧我哋又會因應咧唔同嘅國際比賽咧，係睇睇一個運動員能力嘅應付能力啦。咁我哋就。經過委員會提名咧，咁就再審核，經核有足夠嘅咧，先有帶佢去打國際比賽啦。 哇！個程序都相當複雜喎，又要睇佢行為得唔得啦，又睇佢應付能力啦，要委員會提名，又要再審核先得咁樣，然後先可以參加比賽。不過阿黃生，我想搞。唔好意思，我想問清楚澄清一下，你哋個網頁咧就話70分就可以申請加入香港柔道代表隊啦。你哋頭先講就100分啦，咁究竟係70分定100分咧？ 嗱，我頭先話係舉例，譬如100分， 哦 ，OK， 咁咧 70分得啦，係嘛？ 跟翻曬嗰啲章則啦，即係我哋公開咗嗰啲章則，我哋就係攞嚟係遵守嘅。 70分都得係嘛 ？OK， 即係話唔係純粹淨係話你攞到幾多分就直接係自然成為咗港隊嘅成員啦，咁嘅意思。 唔係嘅，仲要好多複雜嘅。 佢攞咗分數，佢填具表格，咁樣咧，我哋就會俾份運動員合約佢簽啦。咁佢就係香港隊香港隊，即係香港代表隊嘅成員啦。咁佢就要翻嚟香港代表隊嘅日常訓練嗰度訓練啦。 黃生啊，其實咧就按我哋普通人嘅理解咧，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柔道界啊幾複雜啦，係嘛？我按你普通人嘅理解咧，就應該係咁嘅，應該係擇優而錄噶嘛。即係如果我哋揾一個運動員，佢喺香港嘅呢啲選拔賽裏面成績相當驕人嘅，係咪好好嘅，即係打遍天下無敵手嘅咁樣嚇，即係香港啦咁，佢就理應我哋講道理啫，理應就獲邀禮賢下士地邀請，喂你入嚟我哋柔道啊代表香港出賽啦咁樣，應該咁噶嘛係咪啊？即係我嘅好粗淺嘅理解，但係好似而家你哋實際唔係喎， 嗯嗯嗯， 唔系咁喎， 我哋 嗱，我哋咧定咗嗰啲章程出嚟啦。咁其實就對每一個人咧都係一樣嘅，就唔會話係特別啲嘅。當然啦，好似啊主持人你頭先所講，你譬如話有一個好特別好標青，我哋係咪應該係？是就算他很不願意我們都邀請了或者邀請了他不來就是他的事啦。 嗯。 當然是很多人呢或者有些人呢可以這樣看。 嗯。 但是呢既然我們是有一個章程在這裡，其實我們的章程是公開的，也都不是說對某一個人特登去做的。 嗯。 是嗎？而且個章程公開的時間應該不是說今日或者昨日的。 但你解釋唔到，你解釋唔到並冇即係擇優而錄呢個咁嘅最大嘅原則啊！即係如果佢真係喺香港嘅選拔賽裏面能夠得到好驕人嘅成績，即係譬如好似譬如有啲人攞成300分，咁即係三次嘅比賽咧都攞到金牌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最高㗎啦，最高嘅分數啦。咁你都冇邀請佢參加， 係咯？被獲邀咧？ 係咯，我哋覺得有啲奇怪咯，係咪啊？係咯。 我哋那個情，即是情形，我哋去選香港代表隊或者去申請加入香港代表隊，就我剛才所講嗰個程序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主持人你話覺得係咁樣樣，我哋去有啲人係特別嘅，係一定要接受邀請嘅，佢自己唔會去申請嘅，即係好被動嘅有啲人啊。咁呢我哋呢如果你話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呢，我哋唔會唔考慮嘅，但係呢都要仲要睇返呢嗰個人係被動成點樣 嘅。唔係呢個世界唔係最近譬如今次咁樣真係有人係攞到300分㗎嘛，唔止一個㗎嘛。咁其實佢又冇得代表香港隊去出賽。我想問而家代表香港隊去出賽嗰啲呢，如果同計分數嚟講呢，佢一個排名係點樣呢其實有冇300分咁多 嗱我哋嗰啲分數係計呢佢係入香港隊嘅，即係話咧， 唔係喎，選拔 計佢入 ，no， 選拔賽喎，本地一級賽事喎，本地一級賽事啊嘛， 本地一級賽事係一個計分賽，我諗 係咯， 主持人話你混淆咗啦， 點 咧？我哋咧嗰個計分咧係俾佢申請加入香港隊，同入咗香港隊之後去選去打國際比賽係兩回事嚟。 我知啊，佢連香港隊都入唔到。咁點去選拔去參加比賽咧？ 300分都未選到喎。 係咯，就係咁啊嘛。 嗱，頭先 今日嗱，佢知啊，主持人，我哋大家講嘅咧係公道同埋公平嘅。 我哋都係其實佢係求公道 嘅。佢根本係知道，佢因為佢知道有個評分制喺度，佢就應該知道係點樣樣可以去做香港隊啦。 嗱，黃生，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佢哋即使佢哋攞咗咁多分，佢哋都冇申請到入海香港隊，係咪咁嘅意思啊？ 根本一入都冇申請過嘛， okay。 而且我哋佢去過好多地方投訴，我哋亦都好清晰咁解釋咗我哋個嗰個立場同埋我哋做法。咁佢冇理由係唔知嘅，亦都唔係 我唔我又唔係好明解咧，就係、是。以前我記得頭先我哋訪問咗黃柱光先生啦，佢就話呢以前呢就係邀請佢入去香港柔道隊嘅，後來你要改成呢要申請加入香港柔道隊。點解有呢個改變？ 嗰個邏輯喺邊度？ 點解要有呢個改變呢？即係譬如佢係 top 嘅香港，點解你唔係邀請佢加入香港柔道隊呢？ 第一你柔道係一個武術嚟嘅，一個我都覺得佢自己好叻嘅。 唔係，喂，人哋有喂香港一級賽事啊！喂，大佬，我哋唔好混淆，即係當你有歪曲先得㗎。 我哋冇混淆，我冇歪曲。 攞咗300分啊嘛，唔係自己好叻，而家唔係喺武當山同埋少林寺嗰度嚇話自己係天下無敵啊嘛，大佬啊，係咪啊？ 有計分制㗎嘛。 我都冇唔係話咁樣講， 係 所以我哋咪將嗰啲嘢客觀化咯。 係咯。 啊！ 点解以前系邀请？ 申请就因为客观成就， 唔 系 点解以前系邀请，而家变成申请？ 我想俾多啲人多啲嘅机会啦。 哦， 即系要你经过申请程序。 我希望所有想打香港队嘅，佢哋都知道有呢一个程序，知道有呢个评分嘅准则。咁佢哋係根據所有人都可以根據同一個標準，喂，我唔鍾意你又唔邀請你，鍾意你又邀請你， 唔係鍾唔鍾意啊，人哋喺香港嘅本地一級賽事裏面攞到足夠嘅分數。 而 邀请系咪一个人为因素先？ 攞到足够嘅分数咪可以邀请咯，好简单啫嘛。七十分你呢度讲啊嘛，七十 分。 唔係，我諗啊，黃生嘅意思就係話咧，嗱、啊，即係其實申請可能係一個你認為係比較客觀嘅一個程序係嘛？咁我但係我又想問啊，即係如果要申請嘅話，咁邊個去審批咧？ 梗係郵道總會啦。 唔使審批㗎。 哦，唔使審批。 哦， 個分數就唔使審批嘅。 即係總之係要經過申請程序。 到啦。 嗯。 係啦，佢填對個申請表，跟住個申請表咧，我哋睇翻啊，佢描述嗰個比賽，佢真係攞到嗰一百分，我哋有記錄噶嘛，咁佢唔可以話你話你自己攞一百分，我哋就話你有一百分㗎，咁如果佢因為我哋喺網上邊亦都有我哋個比賽結果，又冇得呃嘅係嘛，咁就知道有根本個個都知道有幾多分係嘛，咁樣佢嚟到申請咯，咁只要佢嗰個分數係真實嘅，咁咪可以成為香港隊咯。 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話會出現最香港最叻嘅喺柔道裏邊嘅喺公開比賽攞到最高分數嘅運動員，未能代表香港出賽咧？譬如而家呢個制度裏邊， 佢如果唔做香港隊，佢嘅意願嘅，咁我唔排除咁啊。 會個嗬，係咯。咁你覺得如果咁嘅話咧，會唔會嘥咗啲人才咧？会唔会浪费咗人才呢？ 咁呢个系相对嘅。咁譬如话，因为香港咧有好多好叻嘅人，咁佢觉得佢体育都揾唔到食嘅。我系纯粹系娱乐兴趣嘅，我几叻咧我都唔会搬嚟香港嘅，因为咧我要嘥我时间训练啊。又要我自己行埋車， 唔係啊，人哋係想參加㗎、啊，你唔好咁樣冤枉人啦、啊，人哋想參加代表香港隊。 我話有呢個咁嘅可能，我冇冤枉過，係 咯， 咁所以咧，如果佢有咁嘅意願咧，我諗唔會浪費㗎。如果佢想代表有咁嘅有代表到，若想代表香港嘅意願咧，係冇人會浪費到嘅。 你覺得係唔需要再檢討喺呢個制度啦，係咪？ 我哋嘅制度係不時咁檢討嘅，不過咧，我即係一路做咧，都係想咧，即係大家咧係以學同埋咧係正面嘅係一樣嘢啦，即係唔好話咧係針對性啦。 OK， 唔係我哋都想公道 了解 係 個情況，係嘛？同埋黃生，我都想問啦，即係其實個資料提供啦，即係而家入選喺香港隊嗰啲，其實佢哋平均或者多數係幾多分嘅？ 係咯。 现在我想是香港队那些都相当高的了。 嗯。 啊。 即大概几多少 有没有300分那么高呢 我想接受过运动员来看啦，不可以买一个议论。 咁、哦、有没有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是有300分的呢 你现在即刻问我呢我答不到你。 okay, okay, 因为你我不在香港。 明白。 我又不在对着的电脑。 好、啊、好 okay, 好明白。喂唔该晒你啊我知道你在好远的地方。多谢你接受我们访问黄宝基先生。喺柔道总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有赵生。 赵生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请讲。 我仔仔咧就係學跆拳嘅，咁都參與咗跆拳道協會舉辦嘅賽事咧，都有好多年嘅，咁成績都 OK。咁但係我就反而唔係想講我仔仔嘅遭遇，我係想講我呢幾年裏面我帶住個仔仔去玩跆拳嘅時候咧，我見到嘅嘢咧，其實就係正正就係頭先吳宇森你所發嘅所有問題。 我係吳宇森， 吳宇森多謝對唔住啊，阿東哥唔好意思。咁咧就佢就係正正就係你頭先所發問嘅所有問題，都同樣地咧係發生喺跆拳道協會嘅。 哦， 係 咩？ 一模一樣。好嘅運動員未必會被選拔去入香港隊。入到香港隊未必會被選拔去參與大嘅比賽或者各樣嘅比賽。其實裏面係顯示咗咧，同頭先柔道協會嘅情況一樣，就話。是有很嚴重的山頭主義在裏面 是 很嚴重而且人事黑箱作業 是 那我也不是在這裡想 challenge 跆拳道協會的什麼譬如好像剛剛舉辦完的全運會你知不知道我們跆拳道協會是沒人派沒有派代表去 為 什麼呢為什麼呢因為 要應付東亞運嘛、 哦 okay、那你除了這幾個東亞運的運動員香港還有沒有運動員為什麼不讓二線的運動員出去攞啲經驗咧， 攞經驗啊，喂，好重要 嘅 喎， 一定輸嘅，但係點解唔俾佢攞經驗咧？完全莫名其妙嘅，好啦，我想表達嘅就係話，其實 我發現香港好多嘅運動協會都係有呢類嘅黑箱作業嘅情況裏面、但係好奇怪，全部嘅協會都係喺特場側邊嘅奧運大樓，都係接受香港康文署嘅資助，亦都係康文署有權管轄同埋參與俾意見嘅、但係冇人去提出呢啲問題同埋改善。香港好多運動員就係咁樣， 康文署咧就。康文署就话咧，就揾咩人出去参加比赛咧，就唔关佢事嘅，系关呢个港协、港协暨奥委会嘅事嘅啫噃。咁， 我觉得边系关边一个事唔紧要，香港政府系咪应该做啲嘢咧？ 系咯，如果觉得系有流弊嘅话， 最大 嘅 钱系喺你嗰度， 系啊， 最大嘅钱喺你嗰度， 系啊， 系啊， 系嘛？ 即系佢都要确保 参与到去改善香港运动员嘅发展， 冇错冇错， 系嘛？ 而家又大大咁样去推动即系运动啊嘛， 系啦，冇错啦， 多谢你，赵生。我哋请嚟一位学者，就是这个浸会大学体育系的系主任钟伯光教授。钟教授， 钟教授， 喂，你好， 系你好。 我谂呢啲大大小小嘅争拗咧，就呢几年咧一路都出现过噶啦，即系话点样去揾啲人想去参赛？你觉得个理想嘅制度应该系咪一个公平、公开、公正嘅制度嚟嘅咧？ 哦，呢个当然肯定啦，我觉得特别香港嘅社会，大家都觉得。应该都要透明噶嘛， 咁但系而家譬如话， 运动员都系应该要噶，大家嘅准则系点样咧？应该公开嘅，我 咁而家就有唔少嘅呢个咁嘅体育总会都出现呢个情况，就系话，最 top 嗰啲咧，好似出唔到、代表唔到香港、就反而次一级嗰啲先得，咁、你点理解呢种现象？ 嗱，其实我最紧要觉得咧，就选拔个过程咧，就譬如话系佢用嘅准则咧，就应该就系话喺每个单项协会咧，就做啲公布，即系佢譬如话可能有啲我知喺总会咧。佢又要求啊，譬如佢本身香港代表隊，或者個本身個加分咧，又有加分喺度嘅。或者佢係香港代表隊入面咧，可能佢出勤率入面咧都有一個 有計分嘅， 係有計分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啲準則定嘅時候咧，應該係一視同仁啦，個個有機會咯，我覺得。同埋早少少公布呢個準則，等嗰啲運動員啊或者家長知道哦，原來呢個咧就係我哋選拔準則，咁我哋盡量要達到要求嘅話咧，就知道。自己本身點樣處理自己安排下時間啊？係咪？咁如果你個準則突然間變嘅話咧，咁對於有啲運動員好唔公平啊？係咪？突然間你轉咗位，我唔知喎，點解原來呢個又有加分，嗰個有加分，我但係本身我唔知嘅話咧，有啲運動員覺得就冇得適從啦。 係一定啦。除咗話即係個選拔制度本身之外，就話個資訊嗰個發放啊，係嘛？即係因為咧好多時候個總會就好多時係喺啲即係喺嗰啲即係運動總會係聚埋一齊啦嚇。咁其實細嗰啲咁嘅嗰啲協會啊學。会咧， 又未必加得入去啊！ 系啊，未必加得入去啊！咁个资讯发放肯定就系即系比较缓慢啦，或者佢哋收唔到啦，系嘛，都好多啲咁嘅情况出现嘅，系嘛？ 其实啦，我大家知道香港嚟讲，好多单项嘅项目咧，咁就有一个自己总会嘅， 系， 譬如话你体操总会又好， 马球总会啊，咩 网球总会都好，咁其实啲总会就系代表香港系对外亚洲或者世界咧一个对口单位嚟， 系， 譬如话你去到亚洲咁啲赛咧，好多时佢哋个单项就会睇翻个当地个属会。就派咗个资格，譬如话如果你唔属于个总会派咗嘅话，佢唔承认你嘅。咁当然，我觉得呢个属呢个总会嚟讲咧，就亦都系同香港有个港协奥委会，都要负责任。譬如话去到东亚运动会或者甚至乎亚运啊、奥运呢啲咧，系取譬如话揾代表团嘅时候咧，嗱、这个代表团咧就系、由呢个港协奥委会负责。 系啊， 咁佢就会将譬如话我哋谂住200个人嘅名单，咁可能佢会拣啲项目，佢个项目几多个代表咧，系咪？佢系领队边个咧？教练几多名额咧？咁就由呢个港协奥委会就定咗出嚟咧，就去翻单项嘅总会去选拔啦。咁所以呢个准则其实嚟讲咁多年都应该系唔大问题嘅。问题就系话你喺个本身嗰、那个体育协会或者总会入边。你在行上用的方法或准则有没有改动，改动的时候有没有通知， 还有公不公平最重要 的。是啦，还有公不公平。 现在 就有少少人呢就受到特别不是很合理的对待，我觉得这件事我带去政治。 是啦，现在就譬如说我觉得很简单的原则，譬如说你在一些选拔赛里面你拿到最高的分数，咁证明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在香港来讲最厉害啦。咁然后就这个人是不是应该邀请他入来即使唔係馬上做到香港代表隊都好啦，都係即係香港代表隊嘅即係叫做其中一個可能嘅成員啦咁樣，咁然後再訓練啦咁出去。咁但係而家有啲情況就係我喺公開嘅賽事裏面攞到最高分數，但我往往呢就連入去呢個香港代表隊嘅機會可能都冇嘅，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喎。中國就好多關卡喺度咁樣，呢個係咪都係一個需要即係管理同埋改善嘅一個問題呢？咁 系啊，譬如话我谂系成绩嚟讲系一个考虑啦，即系譬如话个比重啦都要睇啦。咁另外系咪嗰啲总会觉得系佢不嬲嚟讲都冇参加过香港代表队，因为每一个单项都应该系香港队啊。 系咯，系咯。 佢冇入到香港队嘅话，系咪即系话佢喺选拔入边咧，佢系即系分数或者系减咗，定系冇分加落去咧咁样？咁呢个我谂相信就要早少少俾嗰啲其他即系有机会入去嘅运动员知道咯。 好啦，咁其实即系可以点样去化解呢样嘢咧？ 你觉得特区政府应该有啲介入嘅？ 啊、我会觉得咧，就港协奥委会咧，就喺呢个角色好重要嘅，因为呢个亦都系属于民间嘅组织啊嘛，所有体育协会，有政府好难去干涉佢哋本身嗰个系自己本身 自主性嘅， 咁但系港协奥委会咧，就应该系好清楚嘅准则，俾啲单项协会去考虑或者参考。咁譬如话佢哋轮选运动员嘅时候，应该包括啲乜嘢嘅考虑个准则咧？咁样，当然每个单项可能会中间咧有少少修改。咁但系呢个咁嘅大致上一个系准则，系俾个单项属去参考之后咧，其实我会觉得佢哋应该公开，譬如话大家都知道啦，每个总会都有网页噶啦，或者每个总会都有本身嘅会章噶。咁啊，轮选运动员嘅时候，佢早少公布，譬如话今次我系选香港队去参加呢个东亚运，咁我啦选嘅运动员咧准则系乜嘢？咁早啲公布咯。公布嘅时候，可能你能够做啲一年。前就公布好啲啦，等啲人去预备啊嘛。 好，我哋倾到呢度，唔该晒你啊，钟立光教授。 好， 我哋揾个港协奥委会嘅大负责人嚟香港。啊，拜拜。 好，拜拜。